美国贸易代表署公布，在对高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课征10%关税。经济部今天指出，这次清单仍然没有纳入笔电、手机，初步评估影响台湾有限，但是必须注意后续的连锁反应。这次清单包括动物产品、植物产品、矿产品、化学品、纺织品、金属制品，清单长达近200页。经济部次长王美花指出，台湾业者在中国制造之后输往美国产品以手机跟笔电居多，这次清单没有纳入，看起来影响不大，但是中国产品出口受清单影响减少，会不会影响当地内需市场表现，必须观察后续的连锁反应。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80点，来到1067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88亿。由于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额外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大约台币6兆的进口商品课征10%关税。台股今天跳空走低，尤其指标股台积电跳空下跌，开盘后跌幅达到1.8%，大力光也跌1.58%，加上金融股同步走弱，指数跌破10700点关卡。日本日经指数下跌213点，来到2198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9点，成为228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58点，跌幅2.06%，来到276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33点，跌幅2.53%，成为897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99点，跌幅1.39%，来到2828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0点，成为3243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460对1美元，台币贬值5.7分，成交金额2亿85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111.06兑换1美元，欧元兑换1.1725美元。年金改革之后，退休金没有超过天花板的台铁退休员工发现，7月1号之后，退抚金也减少了。台铁工会指出，民国87年以前，公路总局、台铁许多员工都是旧的交通资位制，全序部却改用公务人员俸给计算，形同变相砍掉年金。不少每个月只领2万块钱左右的老台铁人哭诉，少了2-3千块，真的是很大的一笔钱。工会指出，已经退休的台铁人大约一半每个月领不到公务人员退休俸楼地板的32160元。任职的时候本俸25550元，以一名在台铁任职35年的员工为例，交通卫资的旧制年资28年，新制7年，原本月退28574元，现在却是26160元。这些交通国营事业人员没有18%的优惠存款，没有子女教育补助金，整体薪资偏低。公务人员跟交通事业人员的就职计算退休金的基准也不同，结果月俸不到3万元的人还受到影响，怎么能够接受？台铁则回应表示，全序部用全国行政机关一体适用的公务人员俸给计算发给，所以产生月退休金减少的情况。为了符合规定以及维护员工权益，交通部已经专案报请行政院支给旧制退休金，只要行政院同意就能够补发。玛利亚台风带来不少降雨，石门水库受惠这一波降雨，蓄水率回升到80%以上。经济部水利署决定调整桃园市水情灯号为蓝灯。水利署指出，石门水库集水区累积雨量近200毫米，预估为水库带来大约9000万吨的进账，蓄水率由台风之前的大约40%回升到80%以上。今天决定把桃园市水情灯号由烧紧的绿灯转为正常的蓝灯。离岛澎湖县没有降雨，仍然维持水情烧紧绿灯，其他地区都是水情正常的蓝灯。水利署评估，目前水情可以确保全台民生以及产业用水到9月底稳定供水，农业二期稻作7月开始陆续供灌。中央气象局发布中度台风玛利亚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过去3个小时台风强度减弱，暴风圈略微缩小，中心今天上午9点前后进入大陆，目前在马祖西北西方陆地上继续向西北西方向移动。台湾本岛已经脱离暴风圈，马祖的风雨仍然偏大，要严加戒备。台风强度持续减弱，暴风圈也有缩小的趋势。如果台风行径没有特殊的变化，气象局预计在下午2点30分解除台风警报。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今天马祖、台中以北、宜兰、花莲地区以及云林以南山区、南投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

temptation, 'cause it tastes so good. You know I wouldn't walk away, even if I could. It's a one night, one try, and I'm hooked. 下午的两点十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经过了昨天晚上一夜的狂风，狂风。 你说新店狂风哦？ 对啊，你家没有狂风吗？你家不是在高楼？ 但没有什么风哎、欸。 哦，是哦。 嗯， 平常你家在就是台风的时候会呼呼呼吗？ 门会咻咻咻咻咻咻，嘣嘣嘣嘣嘣这样子、啊。 但昨天没有。 昨天没有哎、欸。 哦。 嗯。 好，昨天就是。我在新店了，然后觉得风还蛮狂的。那当然呢，最狂的也狂不过就是大家心里面在脸书上面的狂。 好，新北市都放假，台北市为什么不放？ 那这样我怎么办？我住在这边，我去那边上班，那要我如何是好？ 之类的。然后一早醒来就看到，哎，真的是 无 风又无 雨。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Mayday 五月天的新歌，叫做 I Will Carry You。 在下午的时候让我们来 carry 你吧，不管你是要上班还是不用上班，不管你有放到心虚的台风假，还是你就乖乖的就是来上班了，我们陪你就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 Open up the safe, bitches got a lot to say. Pussy in your face, that'll put you in your place. Seven letters on the plate, fuck you when I break. I got cars, I got bags, I got real estate. Foreplay, I ain't come to play. I got big fish money, he gon' bite the bait. Can you drop it down, make that ass talk to me? Keep that energy, gone up the Hennessy. Ass I need my bag quickly. Separate 6 degrees. Bitches think they know me. Sex pistol sip vicious with you when it's horny. Hit me on my cash app, check it in the morning. Cash. In this bitch shining, dressed in designer. She could get grimy, and it's perfect timing. Gym with the tonic. Bella Hadid, homie could get it. Ass. Cash. Cash. Ass. Bags. Bag. Cash rules everything around. Ass rules everything around me. Deep in that pussy, yeah, I'm drowning. A shark in the water, how you found me? Best gift from around me. I'm a dog, I go hunting like a bounty. Yeah, make my own rules. Tattoos on her ass, she do night school. Welcome to the Players Club, Ice Cube. Diamonds might make the news. Bitch, that's Photoshop, like rappers with the auto-tune. Cash. Your checks is not approved. RM52 and the skull waterproof. Niggas talk a lot of booth today outside the booth. My niggas like Golden State inbound. Pull up and shoot. Cash. Swish. Cash. Ass. Ass. Bags. Bag. Cash rules everything around me. Ass.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Cash.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Ass.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Bag.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Ass rules everything around me. Deep in that pussy got him drowning, drowning, drowning. Ass rules everything around me. A shark in the water, how you found me? Found me, found me, found me, found me. Get the money. Cash rules. 所以如果今天呢你是地方首长的话，你会怎么样决定要不要放台风假呢？放假当然是觉得哇大家很开心啊，就是大家觉得帮你拍拍手放假，耶耶耶， 该放该放。 对，不放假的话呢就骂你啊，为什么风这么强不放。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是一个首长的话，你要怎么样抗住那个，挺住那个大家会 排山倒海而来的 灌爆你脸书的压力呢？不过就是因为这个台风放假，假放不放这件事情，然后以往的北北基应该就是要一体决定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新北市应该是提前嘛，因为现在我算是 跳出来说，明天我们不上班上课喽。 对，现在我是住在新北市的人，可是，然后我就在想说，那这样我可以不用上班吗？ 可以啊， 可以吗？ 我记得好像就是你三个算好没有同步，可是你的居住地是放假的话， 可是那个因为我看了一下，居住地是不是应该要让公司知道说我居住在那边？那 就是那可以申请，你是可以申请不上班的吧？ 像我现在就是只是短期居住在新店，我不是一直住在新北市，我就会觉得 那我要怎么证明是不是？ 对啊，这样很麻烦哎、欸。 如果我住另外一半的家这样子， 对啊。 哎，我没有细想到这么细微的。 而且从宽认定的话，才说如果其实只要你的行经途径，对，通勤路径有经过，就是不用上班上课，其实就可以不用上班上课。但很麻烦，就 很难。 如果就不同调的话，就会变得就是真的蛮麻烦，或者你在跨县市 工作的话，或是你半夜就要等你的公司通知这样子。 但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那一些台风通知啊，都不是前天晚上哎、欸，我小时候都是早上起床以后，然后开始打开广播听、欸。大家记得这一段吗？我小时候每次台风要放假的时候，都、就是早上还是会被挖起来吃早餐， 然后 就会对，就会开收音机，然后在等，在等，或者又赖在床上在等。 我没有这一段的印象、欸、 真的哦。 You saw, baby, I'm falling to the ocean, like in slow motion. You got them reasons, put me confusions into the ocean, like in slow motion. You got them reasons, put me confusions. Don't be so naughty, yeah. Say I got got some feelings, I got some feelings too. Oh boy, don't be so naughty. Yeah. Say, I got some feelings, I got some real heart too. Your head beating, beating. Your head beating, beating, beating. Your head beating, beating. Your head beating, beating, beating.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也有人说，对耶，这样一说，好像小时候真的是六点起床听广播这样子。有人说呢，是早上如果停电的话呢，早上要先起床，换好衣服，吃完早餐，坐在装电池的收音机旁边等候通知。 是大家都听广播？ 没有大家，可能就是要跟我一样年纪的人以上才会有经过这一类， 比例是蛮高的， 才会有经过这样，因为以前是很少就是。晚上很长都是早上才会公布的， 我只记得小时候很常停电而已。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Dizzy Diesel 的新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劲歌金曲，华语乐坛全新物种，最燥男团 CTO。 太安静，睁不开眼睛，气氛不安定，胸口扑通扑通扑通，神经压抑着喉咙，需要放纵。哇，昏暗的街区看不见霓虹，只有沉寂。发丝的心跳蹦蹦，就从这里开始躁动。前方的记忆，天上的挑剔，我生活的旋律早就生命。不出的狂野，有像一样的出口，没有谁能阻止我的怒吼。没有定律，新的生命重复变规则，造物者叫醒全世界。No one can stop me now. CTO 首支单曲数位平台开始躁动，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姚顺，台北最有味道的地方就在师大古亭站。梁实秋在师大雅舍谈吃，何应钦的将军宴飘香孤岭街，懂得生活何必昂贵。姚顺推荐，捷运古亭站300米的拓璞。 和平大道2200坪，城南复兴拓璞，43至46坪，2966-8888，拓璞。 考量台湾特殊的用路环境，车门碰撞事故85%是左侧车门所造成。台湾自主品牌 Luxgen 全球首发开门防撞系统，守护驾乘者与用路人的安全。安全责无旁贷 ，Luxgen 与您同行。 Luxgen 过敏了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 辅助调整过敏体质，让你远离过敏。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远离过敏。 渐渐的，我们都该听听这样的陈奕迅。 渐渐我什么都。 金曲奖《红海之下》，Eason 陈奕迅上传最新广东单曲《渐渐》，环球数位抢听。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三点到四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三点到四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身上前所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饱嗝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筋骨要解开，现在不重要的吗？微微的快乐都可以原谅，停止不见的观看，选择性遗忘，流点汗再回家。现在不讲我要干嘛，有没人愿力气用在哪，与其抽丝剥茧爱一个头发，不如消耗热量。 这个下午我们也可以来消耗一些热量，然后呢，就在如果你有放台风假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来动一动？如果你没有放台风假的话，我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看到 有听众朋友说，哦，台风天工作都没工作做好无聊哦。 天哪，好奢侈的享受。 啊， 台风天如果我没有工作做，我在办公室要干嘛呢？ 你真的只能疯狂的就是找片来看， 然后脸书滑了也很无聊。 对啊，其实就也像是在家放假，只是你到了公司，但心态是轻松的。 所以你的那个，你现在电脑桌面会有很多部电影，然后空一格线上看，什么什么线上看，什么什么线上看，什么什么线上看。 或是你可以加入 Netflix， 你的第一个月是免费，你不用找线上看。 哦，你现在马上加入，然后去看那个老板送作堆，你看完就下班了。 哎，对耶，差不多。 A lot of boat is real fast, no goose. Straight water, straight line, no juice. Catch me on the top deck, yeah, no roof. Travel the world like it's a new sport. Moving to escape to New York. Ahora ven aquí, mami, dame un beso. Tú sabes que te gusta, deja eso. 我在看这一期的大志杂志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在他们不是都有各国的小新闻， 对，我最喜欢这个单元。 然后呢就是日本那边的，他就说你知道吗，就是根据统计，就是日本的孤独死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其实孤独死不是说什么、你单身很可怜很孤独、而是可能你单身，你老了，你一个人住在家里，然后你发生事情没有人发现、他把他那个归类在就是 孤独死 的那个状态当中、所以那时候他们提出了方案，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呢 LINE 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哦、在各个群组，你势必就是你到了某个年纪，你单身，你可能还是要常常跟人家问候说早安、晚安， 就你只要刷一下存在感，让人家知道说哎、我还活着， 对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哦，原来这就是长辈图为什么要存在的意义，就长辈们互相跟彼此说 我还活着， 今天我很快乐 安好安好，这样 今天我还在，今天我跟你请安，今天我要跟你说一声说我爱你。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淑华，说你爱我。 说你太自由的心，也

don't talk anymore， 我们不再说话了。刚刚呢，本来要分享剧，后来想到，不对，分享剧我应该要留在明天。 哎呦， 星期四以后，我们星期四会有一个新的单元，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什么新的 单元名称叫做什么呀？ 好看的影集跟剧啊。嗯。单元名称叫做什么啊？ 对呀、啊，叫什么呀？ 你是在考我吗？ 对呀、啊，想说你会不会瞬间就想好一个新名称啊？ 就哥哥妹妹看剧啊，就这样吧，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简单明了。 哥哥妹妹看剧， 还是大家帮我们想一个，有人写了什么？哥哥妹妹爱追剧， 哥哥妹妹爱追剧， 妹妹爱漂亮。你一直想要这一种是吗？哥哥 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没有任何的框架，就是。还没想好，欢迎大家一起来脑筋动一动。 来听听大家的脑筋动一动，有什么样的奇想呢？ 有一个好拗口的，叫做哥哥带妹妹去看剧。 哎，有人说哥哥妹妹的梦幻剧，有人说哥哥妹妹夺魂剧。 哇，你就是那种。就是 你很适合去电影对台湾电影公司上班，台湾片商上班。还有人说歌剧魅影， 哇！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无论在哪里 ，SUM 就在你身边。全台汽车保养，据点最多，最方便， 实在就是 SUM。 2018世界杯结果出炉，环保创新 MVP 得奖的是大金空调。大金R3任新冷媒空调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节能环保安全。 7月底前买大金空调，最高再折5000元。 你和一起帮大金， 我怕会有眼泪滑落，让你 坚强的生活是摇摇欲坠的脆弱，寂寞的背后是难以疗愈的伤痛。也许没那么脆弱，我没 那么我的中心也不离的轨道。 相爱恨早，明白恨晚，摇滚诗人流氓阿德温一个青春下酒全新专辑和演唱会现正热卖中，洗耳恭听 OES。 孩子过敏别担心，跟着我做一定行，

好比谎言。闭上双眼，需要睡眠，不要张开双眼才发现。 大家现在开始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怒猜一波，到底待会的女神是谁呢、 啊？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哎、欸。 对啊，我以为大家应该要知道、欸。 我还以为大家是在投票，明天我们单元到底要叫做歌剧魅影，还是哥哥妹妹夺魂剧？ 好，待会呢新闻报时过后，大家就知道是谁了，是哪一位女神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飞碟联播网了。现在呢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Julia 吴卓源，这首歌叫做《夜晚》，我们待会见咯。 放纵的原因，跟着感觉就过去，忘了烦恼都多余，融入漫长的夜里，只想遇见到你，想来的就说夜晚带上我的怀，只用力和痛快，冲动的爱想做的想白，说什么都骗你，我想没什么，把握着夜

中华民国空军校友会理事长李诗文去年二月间反对年金改革，到国防部外抗议，现场爆发推挤冲突，还有抗议者朝国防部扔鸡蛋、撒明纸，甚至丢烟雾罐。警方将李诗文以及退休中将胡竹生、退休上校谢建虎依妨害公务罪嫌移送法办。台北地检署调查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诗文扔掷烟雾罐或鸡蛋，胡竹生和谢建虎也只是发表演说，今天不起诉处分。美国辉瑞药厂今天宣布延缓调涨药品价格。辉瑞执行长李德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之后，决定7月1号开始的涨价延到今年年底，或到川普的药价政策计划生效。已经调高的药价将尽快恢复原价。川普五月宣布一项政策规划，阐述美国政府计划如何降低药品价格，这是他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的重要承诺。川普当时还说，部分药厂将在两个星期内自愿大规模降价，但是至今还没成真。辉瑞甚至调高大约40种药品定价，其中包括勃起功能障碍用药威尔刚以及降胆固醇药物利普妥。美中贸易战升级，川普宣布2000亿美元（约台币6.08兆）的中国产品课征10%关税，冲击人民币汇率。在岸人民币汇率今天盘中一度重贬0.6%到6.6799人民币兑一美元，离岸汇率也跌0.62%到6.6918元，直逼11个月新低。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264点，跌幅1.19%，成为21,93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2点，成为2,281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51点，跌幅1.81%，来到2,77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90点，跌幅2.07%，来到9,01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1点，跌幅1.47%，成为28,26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9点，成为3,24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80点，来到10,676点，成交金额1188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457兑一美元，台币贬值5.4分。日元以111.03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33美元。玛利亚台风远离，昨天到今天影响的航班也将陆续飞航。北部飞航服务总台预估，中午过后到晚间10点都是空运交通尖峰，每小时起降多达40架次，航班延误1小时都是正常的，请旅客耐心等候。航管人员指出，今天总计必须疏运超过620架次，得让抵达航机在最短时间飞离，才能应付短时间突然增加的爆量班次。这段时间内，桃园机场暂时不接受货机申请。此外，航机在地面上的调度也有很多变更，好比说可能临时变更登机门，请旅客注意。中央气象局解除轻度台风玛利亚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但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台风外围环流，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及马祖还是可能下起局部大雨。陆上强风特报，北部、东北部、金门及马祖沿海空旷地区都有9到11级强阵风。北部预测气温28到30度，中部、南部29到31度，东部澎湖30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我们来自雅马哈 YSP 下 暑假清单：一、买机车；二、飞东京迪士尼35周年庆。 想轻松达阵，就到 YSP 买车，甜心行动 APP 问卷就抽东京来回机票加迪士尼门票。哎， 学生买雅马哈指定车款再省5000元哦。雅马哈， 喝气泡水喽！只要短短几秒，专属您的气泡水瞬间完成。全球第一品牌 SodaStream 气泡水机，轻松一按，畅饮欢乐零负担。SodaStream 气泡水机，让水更有趣。请到各大百货、恒隆行 Hey Style 专柜、网购平台购买。 爸妈都不了解我，怎么办？ 和另一半观念不合，每天都在吵架。 工作与家庭好难兼顾，谁来帮一帮我啊？ 让思义来帮一帮你。 啊？什么？ 不论是亲子沟通、夫妻相处，或是人际与自我调适等困扰，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让412帮一帮我哦。手机直播请加02。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我是黄以真。 没什么好怪的，你也拜托反省一下，在一起时对我多下多下，不过是想给你台阶下。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点你， 是怕你难过。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哎，那边要左转，你在干嘛啦？ 不然你开啊。 哦，我就没驾照，要怎么开？我只是告诉你路要怎么走啊。 所以嘞？ 什么态度？要吵架就对了，是不是？ 那不然你现在要怎样嘛？ 下车啊，我下车吧。 浴室的头发要剪，衣柜都砸翻天，你还在淘宝逛街。 讨厌你碎碎念，还不准我耍废，自己跟朋友出去喝到半夜。 昨天才说要减肥，今天马上就去吃 buffet。 半年前请的新教练，不看你也都没去练。 走到哪都要拍照片，摄影师不是我职业。 门就搞失联，跟我说手机没有电。 我真的快受够，讲一遍又一遍，不爽的感觉像火车炸裂的崩溃。 真的很爽，跨了那条线，今晚替你买宵夜。 该怎么说该怎么做，我都跟你说了好多，你怎么就是搞不懂我自己什么，不管怎么样都是你的错。 我没听错吧，我的耳朵，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全部我概括承受，我根本是只狗。 说好要冲动， 没有吗？ 怎会像只狗， 不是啊， 只要乖乖的，我喂你吃罐头。 唱了一遍又一遍，都不爽的感觉像火车炸裂的崩溃。 嘿，够了没？我的天，还走路靠北边，你的头像的好像我的错一样。 无论现在是怎样， 什么都我的错，毕业我的错。 要不给你拍拍手，帮你放烟火。 现在是怎样？ 你讲话怎么溜？怎么不去当着手？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啊，不然现在是怎样？现在女神驾到！ 当 当，让我们欢迎郭雪芙。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芙。 哎，很久不见，对不对？应该说在台湾，大家对你都很久不见。 我要先问第一个问题， 怎样？ 你知道郭雪芙是女神？吴玛丽是广播女神，两位女神之间有什么共通点吗？ 怎样？ 你们都喜欢德国队、 哦？ 你说看她的衣服吗？ 对啊， 对、 哦。那你今年有很伤感吗？ 还好哎、 欸，因为很多人支持她的国家，就买那个球衣，但是今年就穿的那个几率少很多，很快就再见了。 对，几乎都挂点了。 今年是就算了啦。那你后来德国回家之后，你还有在看吗？ 没有啊， 就没有了。 我都没有在看、啊。 我想说，你应该也没有时间看吧？虽然说晚了一点点， 对啊， 十点两点。 女神平常几点睡觉？ 不一定哎，凌晨吧。啊， 对，我记得你好像是夜猫子，对不对？ 对， 是晚睡的。 是的。 刚刚说到了晚了一些，但还是要祝你生日快乐。 哇，谢谢。有特效声呢， 对，热闹一点。所以今年你有许什么生日愿望吗？除了那种就是 希望我的粉丝们大家都开心，这种 大家都快乐、哦、 大家都快乐，对吧？你自己个人的愿望， 生日愿望，嗯，希望可以出国游学，嗯， 游学是短期的三个月那种，就是 出国玩学语言， 三个月到半年嘛，嗯，对。 然后你是想学 英文， 你有想好城市或者你想去哪吗？ 想说去加拿大，不然就是英国。 感觉计划蛮周全的、欸 有吗？ 就是已经有方向啦、啊、你只要递出申请书，你的公司同意就可以出发。 因为那时候好像跟大家聊到，就是加拿大是可以35岁以前去的啊。 游学不是都 游学都可以？游学你只要捧着现金，你几岁都 OK 的。 对，可是不是说可以半工半读？ 哦，你想要打工， 你还要 working 啊？ 你要打工啊、 嗯？天哪！ 就想要去体验一下。 那如果天， 所以我可能比如说在加拿大的某些店里面，然后发现，哎、欸，这个店员长得好像 好眼熟、哦， 可能在端餐盘， 或是农场里面那个人、啊、在挤奶那个很像。 哇，如果跟农场，然后我的 partner 是郭雪芙，回来说嘴一辈子，哎， 太夸张了吧、 啊？ 真的啊，我会觉得说我都 carry 你，都不用做，你就在旁边， 对啊， 我就看我要去哪里游学，跟大家讲到，大家一起去吗？哇， 哎、欸，你那个是你会是一个游学团出，就打工度假团出发，很可怕， 感觉很好玩、啊。 但我觉得可能是有点难，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你还没有发现你要发那个专辑，就偶尔会看你脸书的时候，就看你的美照的时候，嗯，我会觉得你永远都很累，就是很早。 我的脸看起来很累哦。 不是，就是你的那个时间点都是很早，你就在书画要拍戏， 从早到晚。 对，然后那个戏是这部完就觉得好像要结束要休息了吧，然后很快就哎、欸，怎么又有个新造型出来？我就觉得你的人生很累很苦。 就感觉工作不能停歇，就是要一直不断的 满档。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拍戏很累，尤其你又在大陆拍戏，那个一拍就是几个月的，然后一直到现在想说哦，你要回来，就是这一次带来你的新的 EP 了，乐福 Love， 然后发现什么，你的 EP 又要跟你的写真集一起卖， 对， 我就真的很好奇，为什么你这么喜欢把自己逼到绝境。 没有，因为应该是我们经纪人的实力很坚强，嗯，他停不下来， 所以他有跟你讨论过说，哎，我跟你说，你六月底要发专辑，然后你七月底要发写真集，然后你我、就是、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讨论，他只有说，哎，我觉得刚好10周年出道10周年、嗯，然后刚好30嘛，感觉可以一个作品送给我的粉丝们，嗯，那时候其实只有讲到写真书的部分，嗯嗯，但聊，他就觉得，哎，写真书感觉好看，好像可以加一首歌哦，啊，对，因为那时候我有讲说，哦，要不要就是给粉丝福利在，可能在我的官网上面直播唱歌给他们听，他说哈，你的愿望怎么这样子？他觉得你应该要 什么意思、就 是？你说这样太小了，是不是？ 对，哦，所以那时候他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要出个歌？嗯，然后在挑歌的途中，他觉得哎，这首歌好听，那首歌也好听，那不然来挑了3首歌，嗯，来做个 EP 好了，嗯。然后再来就是觉得，哎，那是不是 那个时候你都还那时候都还没有阻止他，就觉得他说的一切都很合理，就好啊，好啊，好啊， 哦，好哦，因为都还在计划中嘛，嗯，然后就哦边走边看边玩，到最后变成3合1生日会 EP 写真书， 而且他们都是分开的，最后也决定说不是写真书加 EP 那种 combo 一起卖， 对，他觉得现在就是这次就是比较近的这几个月内都有。作品，嗯，但就3合1的组合，嗯，对这个概念。 所以就是你现在是属于还在你的专辑的宣传期，可是很快你就进入到写真书的宣传期， 没错， 哦，一档接一档，哎，欸， 所以刚刚我也很好奇，你问他问题，就是你上一次休假是什么时候？ 啊， 有啊，我就是生日会完，我有休了几天假，跟朋友出去玩， 去花莲玩了一下。 对， 就是开心一下，就马上就要回到工作岗位， 就2-3天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我觉得今天可以就是好好介绍专辑之后，我们尾巴也可以来介绍你即将发行的写真集。我们先听听这一首《I Love You》。 句对白 I love you I love you 是我最想要的答案 I love you I love you 歌曲呢，就是发行最新个人 EP 的 I Love You， 来自于郭学福。今天在现场，你有任何问题想问他的话呢，也可以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留言，让他待会来一一解答。 Yep. 说到了就是这张 EP 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你在直播开箱自己的新专辑， oh. 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哦，这个打开哦，我要先说赠品，就是通常我对于专辑的赠品就是。兴趣都还好，因为那大部分都是粉丝最喜欢的，比如说可能有什么89张写真照啊、明信片，但是郭学福他的赠品是娇兰的保养品， 哇、wow. 很棒吧？ 你自己不觉得你的这赠品超强哎、欸， 很厉害啊！所以我非常感谢娇兰， 而且你要跟大家讲里面有什么吗？不止一样，他 对， 就是他刚你刚刚说你今年年终计划三合一，他的赠品也是三合一。 Oh. 嗯、我记得有什么油，然后又有什么霜的，就是你一看就哦很开心，这样就是 A B C 三样都有。 就身为代言人，就是只能代言的东西吧，对不对？ 马上送进来、 哦、这里。 对啊， 带给大家。 我就心里想说， 有 A B C， 就是有淡香精，然后还有平衡油，还有水凝露。 嗯。 对， 所以你就可以边听歌边保养，开开心心的。我要说这个赠品非常非常值得给他一个欢呼。 擦完变成郭雪芙， 然后刚刚说到你就开箱，然后你就是很开心，就是啊赠品非常好送大家。我就看到有一幕是你打开你的专辑，然后拿出你的 CD 的时候，你就愣了一下，然后你就说。天哪，是我的专辑，就是那一瞬间，我觉得 很可爱， 很可爱，就是 我的 EP， 就是没想到啊， 嗯， 就是没想到， 所以你一直到现在，有时候摊开来看，你还是很难以想象，有一张自己算是已经半完整的专辑问世的感觉吗？ 就对啊，是我哎、欸， 是现在还在震惊吗？ 是还好，就是会觉得怎么这么快？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嗯，可是，在录的过程当中，你也觉得很快嘛？因为还是因为经纪人那时候收歌已经帮你看了很多，觉得适合你了，就是已经挑好了三首给你这样。 其实那时候我们讨论很久，因为我喜欢的风格可能跟他们喜欢的风格不太一样。 嗯， 对，所以就是中间有一些拉扯。 嗯， 对。 原本是想要做什么样子？ 可能他们会觉得就是 很多 I love you 这种。 也不是，就可能比较抒情的歌 曲、哦，不是像现在我们听到这么动感的。 对，可是我希望就是我可能喜欢的曲风，像好第一首，他可能跟维里安合作嘛，他、嗯、本来是民谣曲风，他、 嗯、 一开始的 demo，、 嗯、 然后后来跟他合作之后，他就是有一些想法可以变成那种轻电音的感觉。 嗯 对，可是虽然一开始我还不习惯，可是听久了之后就觉得，哎，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其实我平常就还蛮喜欢听电影的。 嗯， 对。然后后来的话，除了抒情歌曲， 嗯， 还有比较偏轻摇滚的歌曲，也是 我们待会也会听到。 对， 所以这也是你，这是你第一次尝试一起写词吗 ？I love you 这首， 就是也不太能算一起写词，我只是那时候跟他讨论之后，我说，哎，我想要再让那个词贴近我一点， 嗯， 所以有一些词我想要改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 嗯，所以就说哦，哪一些是风格是很我的，看能不能就是把它加进去这样子， 对，或者是把它改一下这样子。嗯、 那你一直看到你的 EP， 然后很感动之后，会不会从此你的创作魂大爆发？其实你现在已经在筹备下一张专辑了。 我现在应该很难，因为还是要有底子，我没什么底子啊。 其实我没什么底子，你是说就是三首就够了，先休息一下这样？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有粉丝说，那你要出专辑，我说三首对我来说已经很紧绷了， 哦、就不要再 push 他了， 就是慢慢来。 嗯，有人说那你这一波，比如说单曲啊、写真啊，你生日会办完了，你之后有考虑近期有拍电影的计划吗？ 哦。 电影的话，好像有在谈，但目前最快应该是戏剧的部分， 嗯， 要 快要开始， 嗯，还是戏剧就对了， 对，戏剧要开始拍摄， 电影只能敬请期待。今天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发问吗？欢迎来飞碟联盟 APP 上面留言，或者是你也可以在 YouTube 直播，你可以直播看到录音间里面可以看到雪芙的样子。 耶、yeah! ，有一个问题是雪芙会想要留长发吗？ 超想啊， 超想， 我想要留长发。因为我没有留过，就是超过就是到腰的 到腰就很长的长发。 可是你这演戏不是会戴一些假发是长的吗？你也没有吗？ 有曾经有演戏戴长，可是就是会看起来假假的。我想要是自己的头发。 那什么阻止你？你就一直留下去就好了。 不行啊，会像路人。啊、就是没有留到一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哦，因为之前大家都觉得说你剪短发之后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学服短发这样。 哦，我好想留长发哦。 你是想要留到多长？比如说及腰的那一 及腰那种，然后我可以编辫子，然后绑辫子什么的，然后 我好想看 起来。 雪芙是雷鬼头的马斯卡。 对啊，我想要是雷鬼头很帅耶、 欸。因为马斯卡之前在宣传，你应该遇到他，你要跟他玩那个变脸的 app， 你就会知道自己雷鬼头看起来可能怎么样，可能会很可爱。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今年夏天，我们只要倒数五秒。 And like it's the last goodbye. Yeah, 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you be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take my place. When you looking at those changes. 全球超越350万张专辑销售。摇滚热浪席卷全美排行，准备迎接今夏最强摇滚热浪。最哈男团 Five Stars 倒数五秒，冠军大碟，热血青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台湾夏普满一周年喽！ 即日起购买夏普全系列家电，就有机会抽中日本赏枫泡汤双人游，买指定家电最高还可享 7-Eleven 5000元商品卡。详情请见台湾夏普官方网站。 夏普，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查甫人走车打拼，阮做人的骄傲，都要变做省钱专家。以苏苏做阮的靠山。全车系百万零利率，未够纳钱纳个对心肝。零利率专线0800-000-540，以速速台北合众汽车。 Amy， 怎么面有菜色啊？ 我摁不出来。 胃肠不顺畅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改善胃肠功能，让你更顺畅。 每天养乐多，让我胃肠更顺畅。 我是萧敬腾。 今天是苦还是很甜？ 起亲眼看见明天悬念还是残念，反正都不是后悔，我想要飞翔，看你的蓝天快一点，要现在实现，我想要飞翔，放肆的黑夜狠一点，在天真告别之前，不管有多少心碎的眼泪流一遍，才不枉热血，不需要再见，不需要向青春说抱歉。你会留下那段画面，纪念你的纯粹，只剩谎言，只留假面，不能定义你的极限，这场冒险只有相见，给自己精彩乐园，你是观众还是导演，都不是，只有绝对，我想要飞翔，盼你的蓝天快一点，要现在实现，我想要飞翔，放肆的黑夜狠一点，在天真告别之前，不管有多少心碎的眼泪流一遍，再不枉热血，不需要再见，不需要向青春说抱歉。 3:28，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还有郭雪芙同学，耶、 ，Hello，我是雪芙，嗨。 这首歌曲呢，在天真告别之前，就是你刚刚说到，就是你自己私底下也是很爱的曲风，这样 是没错。 然后力排众议说这首应该要进来吧？ 对，就一直说我觉得这首比较适合，可不可以？然后再试试看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这个词曲都有了吗？ 那时候词还没有，它就是一个大概，但是曲是有的 确定的， 对，只是还有在编曲而已。 因为我跟那时候看到这首歌的介绍的时候，就有说，因为你出道十年，然后十年这首歌好像有唱出你的心情，就是十年间你就一直很努力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其实没什么休息。那当然你会获得很多，或者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作品啊成就，但可能也默默失去很多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那这十年间你有失去什么吗？ 好，青春吗？ 青春吗？青春没错。 对啊，青春就是感觉年轻时可以， 因为二十到就是差不多，这真的是蛮新， 就是十年，二十到三十岁 最黄金的十年。 对啊，那时候我就想说在干嘛，但是看身旁的人，就差不多二十出头岁的时候，大家都其实结婚了， 你朋友都结婚了， 就是姐妹们 这么早， 哇、 对。就蛮早的， 那他们现在不就都有当妈妈了吗？ 有，都三个妈了， 天哪， 三个小孩的妈都有。 啊， 我刚刚讲妈的， 对， 三个小孩的妈， 妈妈的身份都有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就是围绕着小孩，然后你就会慢慢看，自己三十岁了，然后他们小孩就是越长越大，然后我想说， 你真的是一路看你好朋友的小孩长大， 就是我的姐妹，就像表姐表妹们，他们其实跟我差不多年纪，差不多差一两岁这样子。可是他们其实很早，二三二十的时候就已经有小孩结婚了。 可是你是一个对家庭有向往的人吗？ 当然。 那你想生几个小孩？ 你有梦？你有梦想的？ 你是有想要生小孩的吗？还是你是就是觉得我想要找到一个人，然后就是共处一个就是比较稳定的感情关系？ 就是会想要有小孩，但是我又很怕生小孩这件事情， 所以就你是怕痛吗？ 对啊，因为我有曾经进过就是表妹的产房，看她生小孩，我觉得好可怕。 听她生小孩， 看她生小孩， 你看她生小孩， 对，所以其实我还蛮…… 你是在她的产道前面看她生小孩吗？ 没有到产道前面，就在旁边，她产道在前面， 你就是站在旁边，就是那种电影里面握着她的手那一种那样。 她应该不想人家握她手，她就是就是有点抓狂。 你怎么会想进去？去看啊， 其实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想说啊，就是陪伴， 就然后我们继续聊个天啊， 就陪伴。然后，所以我跟姐姐、表姐，然后就一起陪她，然后在那边旁边顾小孩，因为她还有一个大儿子，然后她要生她的就是女儿，第二胎女儿，然后我们就好好在旁边。然后我想说，好、啊，那我来帮她拍一下好了。然后拍拍，我就越拍越站越后面，这样 手很抖，没想到。 所以顶多也不能说好像失去了。当妈妈的这个机会也不一定啦，就只是觉得说好像错过一些大家现在正在经历的过程，你没有跟大家那么同步而已。 四十岁以后生子正夯，最近都是这样子啊。 四十、欸、 对啊， 或是现在冻卵正夯或干嘛的、 啊、 不行，我这么老就没有办法陪小孩子玩了。 三十岁还好吧，三十岁卵子还很 OK 啊。 他刚刚说四十哎，所以还要再过 十年、嗯、所以十年后你可能发了不知道第几张专辑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说，哎、欸，你还记得当年你说？ 好可怕、 啊，很可怕， 不要。 而且中间还会经历过，就是采葡萄跟就是饮料店端盘子， 还有端盘子， 各式各样。在 App 上，婷雅有要问雪芙说，接下来你有想合作对象吗？可是他没有特别问说，可能是歌唱或是戏。 任何人，都可以， 没有特别想谁， 都行， 都行、 啊、求来就打。 哎、欸，我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佛系艺人的感觉，就是从今天进来听你聊，就是好像就是很容易，就是经纪人觉得什么很不错，你想一想觉得 OK 啊，好啊，可以试试啊，行啊，跟谁合作，好像谁。有来也可以啊，我也不会，我也不会特别拒绝啊，就很棒。 就没有特别的企图心是吧？你想说的是这个吗？ 可能 你是有企图心的吧？不然怎么会就是被逼着排这么多工作？不然我每天都要去花莲玩啊。 我很想去玩啊。 对啊， 就是玩是归， 就是会反抗啊， 可是玩就是归玩啊，就有空我就去玩啊。可是工作上就是求来就打，就这样子啊。 就是好像、啊、又有工作，好，那我就还是一个很认命的人。 半认命了、 而且就是他口气讲话就是很平平淡淡，就是就是这样，就什么东西都可以。我觉得就是蛮佛系的。还有人说，那你会想要在台湾接主持吗？在台湾做主持的工作？ 不要吧，我主持很烂，应该让他没有人想看。 可你之前明就有主持过、啊。 2019年的金曲奖，萧敬腾都行了，是不是？ 因为萧敬腾他真的很厉害、我真的觉得他太厉害了、我没有办法。 所以主持是你放在比较后面那一块。 应该说我可以就是不是我主讲，但我可以帮忙， 你可以搭档。 对，但我搭档也没有搭好到哪里去，所以应该都会吐槽的那一种。我可能觉得我比较适合玩游戏的节目吧。 你想要玩游戏？ 哎呦， 就是我的好胜心还蛮强，就是对于游戏这一块。 你知道台湾最近有几个外景节目也是不错的，你在宣传。 可是我比较可怕的哦。 没有没有，游戏节目很不可怕，他们都在玩一些很无聊的小游戏。我觉得你可以来试试看，像台视有一个节目叫做《 综 艺 三 国 志》，他是主持群之一啦。 那个，因为我没有， 我们就是因为对你比较忙，就是我们就是一群人，比如说有纳豆豆哥啊、鲤鱼哥啊、哈笑园啊、名模花。花花啊，然后就是我们一起搭游览车出去玩，你最喜欢的， 想去哪里 玩？ 我们就是去台湾各地玩， 有时候是信义区， 是真的好玩吗？ 这真的好玩，我们就去很多的， 真的讲有点心虚哎、欸， 你要说服郭雪芙加入吗？ 对啊，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去一些景点，就是漂亮的景点， 所以都在台湾。 对，我们都在台湾， 是真的好玩。 最远到金门。吧，对不对？还是澎湖、金门？ 金门好像最远。我们没有 还没有出国过， 没有出国过。 好，那有什么特别让你觉得好玩的事情？说几个来听。 你说好玩的关卡哦，我先想一下。 失败了啦！ 没有啊，就是一些寓教于乐的小游戏啊。 不 是，因为我发现他，我发现他居然对于就是这个有点兴趣， 玩有点兴趣。 我觉得他很适合来。因为我们那个节目就是需要好胜心，因为你知道那个节目非常轻松，就是外景节目出去玩，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我们可能会有12个人一起搭游览车，然后可能一天我们会录6个关卡，然后那个关卡呢，你只要过关了，你就收工回家，你可能早上9点你就过关，你那天就赚到你一天的假期，然后你又有酬劳可以领，然后你又有宣传到你的 EP 跟写真集， 那好玩吗？ 很好玩啊！ 他犹豫了一下， 人家 care 是好玩吗？对，重点是好玩吗？ 你喜欢玩哪一种游戏？很刺激的吗？ 不要太可怕的那种，但是好玩的， 就大家嘻嘻，就是嘻嘻哈哈，就很像毕业旅行出去玩啊。我觉得势必我待会一下节目就会请那个我们制作单位跟你的经纪人，对对，问一下问一下，你太适合来玩了。 你真的觉得好玩吗？ 真的啦，真的是开心的。我们不是很恐怖，就是要你知道好像铁人三项那么累那一种， 还有就是跳伞或是那个 哦，没有这一种， 没有，有时候也是玩起来很简单的啊，九宫格立定跳远啊，投篮， 比较像是团康趣味小游戏那种。 对，你就想。 但我有看过人家玩，就是什么，那个吃水果，然后接龙，接龙还是 吃？ 就是我可能咬一块苹果，然后你要咬那个苹果。 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你要跟他咬？ 我想要玩这个游戏。 没有，不是这种，不是这种， 不是这种。 我们没有接龙，但是我们有比谁先用牙齿把苹果削皮最快。这个你可以吗？对对对，咔咔咔，你可以不断的把它那个弄完这样子。 感觉牙齿好痛。 所以你有在 care 形象吗？还是也还好？ 就还是要 care 一下吧，不然会被杀死。 我们会多机拍你，然后取那个最漂亮的角度，这样子最美的。只要不 OK， 我们就雾面处理。 然后最后就是哇，雪芙莲就是徒手啃苹果都美。 有人说我开始在骗他，在拐他的通告， 拐我过去。 好，开开心心的。说到了今天，就是有介绍你喜欢的歌，有介绍你的EP， 然后有可爱的，有你喜欢的曲风的。那说到了在月底要发行的写真集呢，因为目前我们都看不到嘛。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 没有东东 就是那是你有什么？ 我也没有那个写真。 那时候你拍呢，就是整体的风格啊，会有什么选择啊，里面的照片等等之类的。 其实这次拍摄的， 马上说来就来， 而且这个跟电视节目规格一样，那个大图输出 它这次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什么版 ？Reborn， 你最喜欢的词 Reborn。 然后一个是南法的版本，然后一个是。巴黎女伶的风格，因为那个名字我忘记了，但是就是有两个风格，然后我都很喜欢。 所以你是写真集里面有两种风格，还是会有什么双封面？ 没有，它是双封面 哦， 所以同一本对不对？ 所以同一本，就大家看他喜欢哪一个封面，然后就买哪一本。 然后你两个都喜欢？ 我两个都喜欢，但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你比较喜欢仙女版的树中精灵， 因为她长发 啊，对， 会接长发，有看到吗？ 真的哎， 有，她那个就是快及腰，然后会就是波浪卷的感觉。 对啊，如果这是自己的头发，该有多好！ 但身为一个男生啊， 男生喜欢哪一个版本？ 我真的就是喜欢就是右边的时尚版，然后她就是短头发。 Why？ 对啊，我就是喜欢，不管他的构图还是就是。 可是男生通常不是都喜欢长发吗？ 好像对你失效对你就是喜欢短头发。 你这样就是让他就是已经觉得就大家都逼他一定要短发，然后你今天这个访问结束又跟他说，我觉得你就是要短发。 真的，因为我问身旁周围的人，就好像都是。不管是男生女生，他就觉得我短发好，就是不准我留长发。 我真的觉得你就去定制一顶那个假发，因为现在有的假发做得很真，你就私底下出门玩戴一戴，过个干瘾就开心一下就好了。 好难过， 可是这样就不能编发，然后不能用雷鬼头什么的。就很可惜， 是， 所以就只能就是到时候你想 看，只能期待你去农场的那一年了，好吧？我们现在就把所有梦想都期待在那個時候。 对，等我40岁好了，因为我的化妆师一直讲说你要留长发可以啊，40。 你的40岁是一个人生的重大突破， 真的终于可以留长发是吗？ 所以你的那个 EP 的活动是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要走那个你的写真集的活动了吗？ 对，没有错，写真集的活动它其实在 是下面 7月26号会出书然后8月18号的话是签书会，对，在 下午2点在板桥大圆柏， 是的， 可以现场去看一看漂亮的雪芙。Yeah. 说到漂亮的雪芙，就是这是我自己私底下我自己私心想问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工作时间那么长，然后你又是应该是会蛮常需要搭飞机，尤其你看你要搭去。法国，然后什么拍写真，你又要维持好的状态。只是我个人很好奇，你有没有什么保养撇步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保湿很重要，所以我都会带可能 然后开始我就会带娇兰的平衡油， 平衡油真的很有效。 所以你是会走油类保养的这一挂，因为油类是这几年开始红起来的保养法哎、欸嗯。 然后你说除了那个油之外，我还会带修护霜、嗯，有一个蜂蜜口味的， 蜂蜜口味 BB 棒， 蜂蜜口 BB 棒。 所以我 Google 关键字蜂蜜口味修护霜 BB 棒、 啊、不是蜂蜜口味是我自己讲的，但是它就是有一个 BB 棒的称号，但是我不知道它整个名字是什么、就是、但是它是也是蜂王乳的那个修护霜，然后它是黑色的，嗯，对，我很喜欢那个味道。然后它其实修护霜其实擦脸嘛，可是有时候我会拿来擦手，嗯，拿来擦脸， 就是反正就都勾一勾勾一勾，你觉得很棒就 对了。然后它味道就是蜂蜜的味道，很香 哦，好饿哦。 然后还有唇的部分，因为唇很容易干嘛、嗯、所以我也会有一个也是修护唇的，嗯，没带在身上， 反正就是保湿， 很厉害的金手指，嗯，这几个都要带，嗯，最主要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今天他进来，然后我一看，我想说，天哪，那一杯看起来很好喝， 哦，对，雪芙水， 大家要多喝水哦。 到底什么是雪芙水呢？就如果你现在在看 YouTube 直播，你可以看得到它那一瓶装了很多。但如果你现在在听广播的话，雪芙可以跟你分享，就是它的雪芙水，它一天要喝3000cc。那它里面到底在泡些什么？ 里面呢有大黄瓜，嗯，一个指节的大黄瓜，有葡萄柚1/4颗的葡萄柚，嗯，还有6片薄荷叶，嗯。 所以你已经实行喝水雪芙水多久了？ 嗯，之前是喝柠檬跟大黄瓜嘛、嗯，那时候喝了有一个月吗？ 一个月你就觉得有差了？ 差不多，有，嗯，因为它就是喝的水量跟以前差很多嘛，嗯、所以代谢也比较快。嗯，然后这是这几天才开始喝的，第四天而已。 嗯，进阶版的， 对，进阶版的。但我忘记问那个营养师有什么功效。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功效呢，你就是到他的写真书的那个见面会的时候，你可以 再来问我。 对，你实际问他说：“哎，你喝到现在一个月了， 过两天再问老师， 感觉怎么样？”今天最后呢，哎，有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觉得非常酷的，就是你之前画了一幅猫咪的画， 是的。 你很会画画、 啊、没有，那是有老师帮忙，我真的还好，就是我就边画的时候边请老师说，哎、欸、老师我自己可以怎么画，他就边教 我。那三只猫都是你的猫咪吗？ 哦，是的。 然后非常的写实很美、然后那幅画是要送送听众嘛，未来就送歌迷， 那好像是要义卖的 啊、对，要义卖的、 是的。 所以之后你想要得到雪芙那一个画的话，你可以锁定飞碟联盟的脸书粉丝团、 就我们要卖啊！ 我记得，对，然后他现在有个底标价、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喊价，加价，可是那个最后的钱， 那时候好像是在签书会的时候会送给得标者。 OK， 对，就想说还是亲自送比较好， 会有个颁奖仪式。 到颁奖吗？ 对，颁奖啊，是颁奖啊。 送礼仪式。 对，但那一幅猫咪的画非常的可爱，你可以去飞碟的官方网站可以看一下。最后呢，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爱过》，就请雪芙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爱过》它是比较不逞强的伤恋抒情。嗯嗯，对，因为有时候大家在感情里都会有装傻的一面。嗯，但有时候不说不代表 我不知道。 对。 你是一个装傻天后吗？ 是 我吗？装傻吗、你说在感情吗？ 对，就明明我就看穿了，我就装不知道。 不会， 你不会， 我会明讲、但就是有点，就是我会明讲。 你是很快就可以明讲的人，还是你会拖个一季之后我再来看 一季？ 太久了， 一季太久了。对，因为我是怎么讲？我 hold 不住的人。嗯，就我有什么我要赶快讲出来，不然我会爆炸。 就是我，反正我不可能跟你装傻的，所以这首歌是要呼吁大家，你不要装傻，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可以这么说啦，就是有时候感情大家就是会装傻，但是有时候其实我已经看穿你了。嗯，对，我觉得大家还是摊开来讲比较好， 摊开来会过得比较开心就对了。 对， 今天非常谢谢雪芙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保养秘方、你的个人手账 EP， 还有你的写真书，谢谢。 我看起来轻松。

文创股华研旗下艺人 Ella 陈嘉桦即将离开老东家，把经纪约交给先生赖思祥打理。今天华研股价打入跌停126.5元，下探近四个月新低，估算市值蒸发大约6.6亿。华研今天指出， Ella 确实已经成立自己的公司，很多艺人也都这样。未来华研与 Ella 的合作方式存在很多可能， SHE 成员各自发展演艺事业，与华研的合约都还没到期，无法评论约满之后的变化。至于合约到期时间，华研没有公布。中国大陆共享单车泡沫破灭，小明单车经营者广州市乐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去年底开始无法及时退还用户押金，部分用户向广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法院今天通报这件第一宗共享单车破产。广州中院审查认为，乐奇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破产受理条件，小明单车正式进入破产程序。乐奇公司的债权人包括用户、供应商、员工三大类，遍及超过10个大中型城市。截至今年6月底，小明单车用户有效申报的债权共计118000宗，供应商的债权28宗，职工的债权115宗。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91点，跌幅1.19%，成为7600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158点，跌幅1.26%，成为12451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55点，跌幅1.01%，来到537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60点，跌幅1.61%，成为2822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0点，来到3244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49点，跌幅1.76%，来到277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181点，跌幅1.97%，成为902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80点，成为10676点，成交金额1188亿。外资及路资卖超82.25亿，投信买超6.21亿，自营商卖超13.44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89.48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478对一美元，台币贬值7.5分，日元以111.02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30美元。玛利亚台风过境，中横公路37临时变道19公里处出现大水瀑，夹带许多小沙石，车辆经过车顶都给超大水量打凹。考量行车安全，公路局暂时管制通行，等待水势变小再依路况评估何时开放。泰国少年足球队最后一批受困师生昨晚获救，目前都在医院治疗。院方今天向外说明13人的现况，每个人平均瘦了2公斤，但是状况良好，也没有出现压力导致的心理问题。第一批周日脱困的孩子已经正常进食，也能与家人会面。第二批孩子可以吃些轻食食物，预计今天能够见到家人。至于昨晚获救的5人，其中1人轻微肺部感染，需要住院7天治疗。所有人的初步检验报告都没有细菌感染。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台风外围环流，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及马祖不排除局部大雨。陆上强风特报，北部、东北部、金门及马祖沿海空旷地区都有9到11级强阵风。北部预测气温28到30度，中部、南部29到31度，东部、澎湖30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哎，小心看前面！哎呦，开车要专心点啦。 哦， 如果走在马路上的路人都是你的家人，你还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吗？开车时如果把路人当成家人，你会更小心，请记得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啦，路人家人都心安。 交通部道路安全委员会及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关心您。 一直到此刻，我们都在同一条路上前进。 只想听你说。 柯志堂吟游个人演唱会，2018年8月25日，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好多音乐。 宝宝喝奶奶，腹胀吐奶又闹脾气，看得我好揪心。 最好的燕窝尽在广生堂，22年零检出、零复评的燕窝专家，坚守每一道完整工序，真诚地做出每一口自信的产品，完整保留营养，美丽滋补保养。妈妈的最爱就是最好的广生堂。 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母乳专题讲座，快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报名，报名并参加就送广生堂精美伴手礼哦。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玉玺。 我闭上双眼，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2018年七月，今天几号啊？ 今天来到了7月11号， 7/11，星期三的下午4点钟过后。 那今天 Seven 有活动吗？ 不知道 他们不是应该都要有一些活动吗？ 每年七一应该有活动，对不对？ 嗯。 不行，我们要去总部抗议。 你希望便利商店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呢？ 整个便利商店所有的东西可以吃的可以用，全部都搬我家。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是 Seven 里面的企划人员，你会想企划什么样的企划呢？谁不想把整件东西搬到自己的家里？这什么荒谬的发言？ 对，今天你会想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啊？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今天继续来帮桃子姐代班。 谢谢佑辰的鼓励，他说喜欢你们，下午快乐的前缘。 也要恭喜法国队，今年的世界杯呢，到了四强已经变成欧洲杯了。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十几年前欧洲杯的歌曲 Three Lions。 那今天晚上的 Three Lions 三头狮子就要来踢踢克罗埃西亚了，大家下好离手。 你明明就是在劝人家不要赌，不要赌，现在又跟人家说下好离手。 真的，我完全，我今年整 届都没有，而且你这几天听了那么多的故事之后， 对，你的朋友们都很疯狂。 外面的金钱流动是不是吓到你了呢？ 吓死了， 马克怕怕。 说到了今天7月11号，所以如果你是便利商店企划人员，你会想企划什么活动呢？就有人说哦，那就是打7.11折这样子，打个折扣。然后他们就说明星代言商品举办握手会，那不就偏离了原本便利商店自己的主轴吗？ 是啊，话说7.11折，如果打下去的话，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利润嘞。 真的？ 对啊，7.11折几乎已经不行啦，会打不平人事成本了。小时候依照我们玩便利商店电脑游戏的逻辑来看的话，不行，会倒的，真的。 然后有人说，马克玛丽，你们爱 Seven 的什么微波食品啊？ Seven 相较之下好像都比较不好吃。 我好像从来没有走到微波食品想吃微波食品过。 哇哦，一来是你本来就吃的少。然后你 说微波食品是什么？微波炒饭，然后微波 现在有很多便当啊， 哦，便当， 对啊，便当啊，然后现在便当都很贵，都已经卖的比自助餐还贵了。 那个便当里面的内容，虽然我吃的少，可是里面分量很少。 对， 那个像假吧， 那个就是差不多，就是你吃完以后再隔一个半小时要再吃一次。 有人说他的活动是选11瓶同价位的啤酒，但只要算7瓶的钱。然后有人说他要办一个大型的夜市展览，但里面展览全部都是便利商店的商品。 哇， 摆得到那么多吗？ 身为一个企划人员呢，如果你还是要为这个公司的怎么讲业绩营收做担保的话，这一个活动我觉得可以做。 你说夜市企划这样？ 不是不是，打7折跟打11折，你不知道你的手气是如何。 哦，就是那种随机选的这样子。 你有可能会要付到比你原价还要贵，谁要参加？ 有人说他们觉得微波的意大利面蛮好吃，然后维尼说他的弟弟宁可吃便利商店，也不吃妈妈煮的饭。 啊！ 哦耶哦耶！有人分享说双拼起司奶香焗饭超好吃 哦。 说到这个，因为你有一阵子不是很迷吃巧克力派丝吗？或是你一直都很爱吃巧克力派？ 我一直都爱很爱巧克力派，我大学基本上是靠这个东西度过的。 然后是每一间超商好像都有他们自己的巧克力派丝， 没错。 前一阵子网看有人在分享，就是各家的巧克力派丝，然后他还把它微波加热之后的评比，就是可能巧克力有点融化的感觉，我有点忘了。 因为全部都融掉，因为它平常我手拿，其实它就已经要融掉 了。黏黏的， 对啊。 还好我没有转寄给你。 小朋友上课喽！ 夏令营要开始喽！ 02236399555。 让我来教你什么叫艺术，什么叫分饰，什么叫技术，这就是现代最抢手的菜。不管你爱不爱电视都在买，网络说的听听，管自己的心心，认真的想想再做个决定，不要当个笨蛋，看那些笨蛋模仿那些笨蛋，以为其实是谎，一切都是谎言，引导你买，先买了肉体再买了灵魂，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消费完你还要你道歉。对不起我看不懂，对不起我听不懂，对不起我不了解，来老师教现代艺术contemporary，什么艺术contemporary， 什么艺术 contemporary， 什么艺术 contemporary， 什么艺术 contemporary， contemporary art。 是一个现代艺术家，我做了垃圾填饱你未来的孩子呀。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多年后却卖不出五十五亿的画。他是一个现代艺术家，他少说弄字诱惑你未来的孩子呀。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我不牵挂你不牵挂，有话说没人懂，有内涵没人管，有钟楼有服装有退休有财产。 严爵的现代艺术，现代尬聊也是一门艺术，你要来参透其中的各种滋味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是谁？ 嗨， 你是？ 我是缇娜。 嗨，缇娜。 嗨。 嗨，你好。那个马克、玛丽，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情。 好，好，快，快，快，请问，请问，说说说。 就是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奇怪，可是我不晓得是他的想法很奇怪，还是我的想法很奇怪。 各位女孩们，这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呢？ 来说来听听，你现在几岁？哎，关一下，关一下 App， 关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哦，他等我一下哦，我关。 他现在慌了。 等我一下。 在他慌张的过， 我在开直播。 你开直播，你开你自己脸书的直播 calling 的样子哦。 我在房间，因为今天休息。 嗯。 对。 那你用什么开直播？ 不是啦，你是在看我们 YouTube 直播的意思？ 对，我在看 YouTube。啊，我现在在那个，等一下，我还是要把它关掉，因为声音还是听得到，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我把它关静音。好，关静音了。 请说。 就是他之前，我之所以会在跟他联络，是因为他前男友跟他求婚，然后我本来想说想要恭喜他。结果谁知道他？ 哎，你在做什么这么喘啊？ 没有，因为我现在怀孕，然后就是比较容易会那个会喘。 好，你想恭喜他？ 结果他根本没有想要嫁给他。 哦，你的高中同学没有想要？你的高中同学没有想要嫁给跟 他 求婚的？ 对，可是他还是答应他，但是他非常的勉强。然后那一次，我跟他约出去的时候，就其实我那时候我也是跟我前任就是快要分手，然后我就讲到一些我们出去的事情，结果我就想说，我跟他分享说我之前可能跟他出去我会就是付钱各付各的，结果我那个姐妹就跟我说，为什么你要出钱？不是全部都是男生出吗？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满肚子的问号，然后他就说他出去都是男生要帮他出钱。然后除了这件事情之外，他就是没多久之后他就跟他前任分手。结果他因为我跟他出去的时候我有发觉他有跟别人在搞暧昧，可是他不承认。然后他就觉得说他没有劈腿，可是他也没有同时进行，但是他跟他前任分手之后没多久，他前任就跟他现在的老婆在一起，然后我这个同学也跟他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可是我同学把他前任讲得很难听。 所以对对对对，你现在讲了好多件事，请问一下你主要觉得他奇怪的点是哪里啊？ 我是觉得说他、就 是、一 是 他 为什么是都要别人付钱吗？ 主要是为什么要别人付钱这件事情吗？还是要说不喜欢他为什么又要答应求婚这件事？还是要说跟他分还没分手要跟别人搞暧昧这件事情？ 还是分手说人家坏话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其实都有。 那你就是 那 你是不是很疑惑说为什么会这么讨厌我朋友？ 有一点。 那你干嘛要跟他当朋友呢？ 所以我现在就是跟他已经没有联络了，可是他还是会想要跟我联络。 那你就是很冷淡的回应啊，因为你就不想跟他当朋友啦。 就不要跟他当朋友就好啦。 只是有时候他就会觉得，而且他很会跟我装熟啊，或是装可爱，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跟他面，就是不晓得该怎么跟他讲。 哦，就 嗯，就不用讲了吧。 朋友一直跟我装熟跟装可爱，就哦哦， 就是很冷淡的面对他就好了。 那如果你自己，如果你热情回应他，就你自找的啊。 我没有热情回应他，可是他还是会自己来找我，我就觉得很困扰。 每次就是发贴图啊，就从来以后不会为这个人再打任何一个字， 而且贴图都还选很丑的贴图， 都是贴图。 好，那我知道了。 嗯， 好，谢谢你们 ，Tina 顺产哦。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The feeling won't let me sleep, 'cause I'm lost in the way you move, the way you feel. One kiss is all it takes,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Possibilities, I look like all you need. One kiss is all it takes,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Possibilities, I look like all you need. Calvin Harris, One Kiss. (02-23-63-9955) 尬聊夏令营，等你来报名。嗨，你好， 听得到吗？ 听得到，你是谁？ 我是新店的黎。 新店的黎吗？请你先关掉，不管你是在车上还是用免持听筒，请你放回一般的说话方式，谢谢你。 喂， 新店的谁？ 我是新店的吕依婷，双口吕。 吕依婷， 吕依婷你好。 好，我是暑假才开始听。 吕依婷，你几岁啊？ 13。哇、 哦，国一还国二？ 我要升国三了。 我、哦、要升国三啦！ 所以我现在在赶功课。 国三有什么功课？跟叔叔说说。 就是要暑辅啦。 你们暑辅什么时候开始啊？ 下礼拜。 Oh no！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写功课。 哪一科？ 公民在对答案。 公民 哦，说。出几题问题来，就是告诉一下 让高知识分子来回答。 不是啦，我们想知道一下现在国中的公民在学些什么 啊？ 因为我在复习国一的东西 啊，都可以，我也想知道国一的东西在说些什么。 国一的，我现在在对性别的这个地方。 好，我们来就是接收一下七年级的性别。 讲题目吗？ 当然。 就是他问职员在公司内受到性骚扰，但公司却毫无作为，因此受害职员向劳工局申诉，是因为是用哪一项法律 ？A 是民法 ，B 性别平等教育法 ，C 性别工作平等法 ，D 是性骚扰防治法。 哇，是哪一个啊 ？A、B、C、D。 我可以再听一次题目吗？ 就是现在你在工作场合当中受到了性骚扰，然后你要就是去举报，你要用哪一个法律 ？A 是民法 ，B 是性别教育法 ，C 是什么性别平等什么法？ 工作平等法。 性别工作平等法。四是性骚扰防治法。 是吧？ 我们答对了吗？ 答案是性别工作平等法。 啊， 是。 因为公司毫无作为， 哦， 然后因此受害职员向劳工局申诉。 所以，如果公司毫无作为的话，就是要用性别工作什么 平等法。 天哪！ 因为重点在公司毫无作为。 哇，好难哦！ 然后他不看被害者与加害者身份关系和发生场域做判断。 嗯嗯嗯嗯。 好 的，再一题， 再一题，再一题。 学校接获学生在校园内遭受性骚扰的申诉，启动调查并汇报教育局。选项一样是刚刚的四个， 所以这应该就是性骚扰防治法了吧？ 性别平等教育法。 天哪，连续两题，因为是在学校。两题两题都错， 真的耶！ 我考不上建中。 你今天进步了两题。 天哪，好困难，好苦的七年级。 七年级你好棒， 应该是九年级。 九年级七八九， 依婷加油！ 嗯，拜拜， 拜 拜， 拜拜。 解放自己，至少我们还有摇滚乐。我们只想把你搞嗨，不要别的，就用摇滚乐。 Monkey Pilot Summer Day， 有人说：“天哪，人生好难，学生好难，公民好难。”然后有人说：“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选四？” 那到底性骚扰防治法是何时使用呢？ 对啊， 是何时？是不是在公车上那种才是？ 对， 除非有一个什么性骚扰什么交通交大众运输法。 有人跳出来说，刚刚说到那个性骚扰防治法，可能是适用于比如说捷运偷拍、公车偷拍、公车偷摸你等等之类的。哎，女同学真乖， 你好棒， 没有舒服还自动自发的在复习， 你好棒。 ドキドキしちゃうほど切なく胸焦がす恋はしよう一緒にエブリデイ通じ合っちゃいましょう気合も入るもんです出会えたことに感謝です時が止まるこれのことなのかな人混みの中見つめ合ったレインボーありきたりなつまんない話題もほらなんでそんなに楽しい時間に変わってしまうんでしょうねドキドキしちゃうほど切なく胸焦がす恋をしよう気合も入るもんです時々不安ほど愛しく思えたらそれはもうすぐ一緒のエブリデイずっとエブリデイ調子づいちゃっていきましょう出会えたことに感謝です Oh yea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yeahちょっとホッとするペース夏は思い出に変わるのが早い手をつなぐアベック真似しようよビーチでまるで何十年も愛し合ってるようにハイスピードで自転車を漕ぐみたいになんでこんなに嬉しい景色に染まってしまうんでしょうね恥ずかしい自分自身さえも一瞬じゃわからない浮気じゃ変われない失敗を考えずいきましょう Oh yeah yeah

谢谢你们陪我们。4:35，欢迎你继续回来飞碟电台的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02-2363-9955，2363-9955。嘿，你好。 Yo， 喂， 你是谁？ 我是马克玛丽吗？ 嗨， 我是 Bibo。 Bibo， Bibo， Bibo， 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想，就是我今天跟我朋友他们讨论，就是想让女生做坏事，会不会被？就是不认同 什么女生做坏事， 漂亮的女生 做坏事，就是、漂亮的女 生， 对， 然 后会不会不认同什么意思？ 因为我之前就是 这个的问题，意思是说、你觉得每个人做坏事都会被不认同，但漂亮女生做会不会被不认同？你的意思 是就是他们可能做坏事，然后别人就会觉得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会做坏事？ 大家会比较觉得漂亮的人不会做坏事， 哦， 因为身边有一些这个例子，然后想知道你们是就是会怎么想？ 怎么想？那跟长相无关啊， 就是会做坏事的人就是会做坏事啊。 因为就之前身边有一些就是女生就是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就是不是我朋友，可就是有听到，然后可是就是有跟一些男生讲，他就觉得怎么可能？就是你们这些女生别在背后讲别人坏话。 你们是不是嫉妒他们？ 哦， 对对。 那我想知道，就是你听说的那些坏事是什么样的坏事？说来听听。 嗯，就是可能那女生就是很喜欢跟别人搞暧昧或什么之类的。 这不算坏事。 还有， 或者做坏事是就是 偷东西，或是 有 踹狗， 踹狗。 有，就是 有 偷，不是不到踹狗， 偷别人的心不算哦。我们做偷窃 是 真的，就是你去便利商店拿东西不付钱那一种。 不是不是，是就是他可能偷换别人的东西，把别人的东西原本是属于别人的东西，然后偷偷换成自己的。 怎么换？怎么成功的、啊？这怎么换？ 狸猫换太子。 可是有什么东西是可以 换 过来？ 偷换同学的课。 偷换同学的课，你说在选课的时候是不是？ 对， 偷换同学的课， 这怎么换啊？ 就他对方刚好知道，就是他们是好朋友，然后他知道对方的那个 密码， 对， 哦， 因为他要帮他选课，然后结果他就把那个同学的课全部推掉，自己选。 哇，这真的蛮坏的，这个很坏哎， 这个我们盖章 坏。 这个坏了吧，对不对？ 这个坏，这个很坏。 对啊， 可是这怎么会有这么拙劣的使坏手法？你把同学课都退掉，你当那个人是怎样？没有，是个 对，然后事情就不要扛了。 然后可是现在男生不相信这个漂亮的女生会做这种事。 老师觉得我们怎么就是 哦，老师 要体谅他之类的， 体谅他，为什么 要体谅 他？ 什么？ 他就觉得他一定是有原因才会这样做，然后我们就全部傻眼。 怎么可能老师会这样回答？好闹哦！ 真的， What？ 男老师。 Oh。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特别的个案吧。我认识的人不多啦，我不太确定。 不是，可是就一个老师来说，我没有办法，就是可以最正确找说就是他做的啊。然后或是就算、 哦、这件事情 不是、啊，你可以说，那你怎么会 说这件事情有抓到？就是对，就是换课的那个父母还有来学校，对，对，可 是 老师就会觉得说， 你们是高中还是大学啊？ 大学， 大学可以有什么惩处呢？ 也没有什么惩处吧，就是应该也没什么惩处。 对啊，不是我说我假设我现在是大学老师或是导师，我能够有什么惩处的手段呢？我就是我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惩处 啊。对 啊，对啊， 我就觉得就是就是老师还觉得还帮那个同学讲话，就大家觉得很奇怪。对啊，好，没事了。 我们现在都沉入在深思当中。好，没事了。 好，谢谢。 Bibo 再见， 拜拜， 拜拜。 身为一个大学老师，我真的没有什么手段可以使用啊。 也许不能 他犯错的话， 对他可能不能处罚他，但也许就是 只有就是顶多就是操性成绩少一点点，那不痛不痒的、欸。 还能干嘛？不行啊， 请他道个歉这样。 不知道、啊、你要请他道歉，你没有任何的威逼效果啊！为什么要道歉？我干嘛听你的？你要我道歉我就道歉了，我不要啊！ 你做错事情就是道歉嘛！ 还好吧，换个课而已，这么严重，是不是？你看遇到这种你要怎么办？ 那老师是不是应该把他原本的课还给那个同学？ 可是那是系统啊，你要怎么弄？ 可是不是有时候都可以加签的吗？以前都有这样子啊，手工人工加签啊。 老师又不，老师顶多负责他自己那一堂，他怎么管到其他堂？ 你要去手一呀、啊？ 就是我说的啊，老师没有这种权利去做这件事情啊。 主任也不行啊，就管、這個、 没有啊，没有办法啊，因为那个系统定了就是定啦、啊。这一招真的是蛮高招的、欸。 怎么会想到把人家的课都退掉啊？ 真的是蛮坏的、欸。 有人说，还是我们问一下刚刚那个九年级同学，这公民课有答案吗 ？A B C D 可以选哪一个来处罚他？这样 公民课没有这个答案的。02-23639955，02-23639955。 你好， 嗨，你好，马克玛丽，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 L。 嗨 L， 嗨， 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想先跟我妹妹打一声招呼，因为她超喜欢听你们节目，而且也有在看直播。 妹妹，冬至晚上十二点。 Maki 你好。 Maki 你好。 是这样的，最近就是只是想要抒发一个心情，就是最近在公司啊，嗯，我们就是小公司嘛，然后 会计就算是有点惹毛他，然后就有点针对我。然后我就觉得想要像你们这样，然后心理素质很坚强，然后就是 我们心理素质不鸟他， 我们是最脆弱的一个， 真的假的， 我们很玻璃心的，超级玻璃心， 听起来感觉就是可以不甩别人的那一种。 哦，不甩别人可能欧马克蛮容易做到的。 没有， 你没有吗？ 我回家躲在棉被里面咬着棉被哭， 是咬你老婆吧？ 没有，我就都不对我不好，我也不能表现出来。 就是虽然知道说无能为力，然后还是要面对，但是就是会难过个一两天这样子，类似这样子，对呀、啊。但是就是靠听你们的那个节目来抒发跟排解，然后就 是惹到会计，他可以干嘛？ 他就是比如说会刁， 他不能不给我钱， 会特别刁出情啊。但是他的好朋友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水，对对对。但是被针对的感觉就很讨厌，然后有时候又排挤，就是小团体那样。 今天迟到30秒哦，我扣你1小时。 对之类的，当然可能如果是好朋友的话就哦没关系啦，就这样累。 哟，5:59要走啦啊，下午是不是今天想要请半天假？我帮你登记一下哦。 就是差不多心里 的 OS， 很讨厌的，很讨厌的风纪股长什么两样。 对啊， 我要跟老师讲哦。 今天中午出去， 我要跟经理讲哦。 今天中午出去吃饭，哎呦，2:15是不是？怎么样？哎，贵妇啊！啊 可能心里他差不多都是这种 OS， 但我们为了混口饭吃，就是对啊，也是要忍耐一下。所以希望常常可以上班的时候边听你们的节目，就可以比较快乐一点。 好哦。 谢谢你们喽，很开心打进来跟你们聊天， 拜 拜， 拜 拜。 我现在心情不好了， 为什么？ 如果有人一直针对我说今天晚30秒 哦， 想早走啊， 有人一直刁你的这种感觉。 中午去哪？我现在完全进入那个情况当中，哎， 做什么事情就是有人等着要抓你小辫子，等着，我就等你。 我差点说出一些会被 NCC 检举的话， 我等你出错，踩你。跟经理报告， 我要 你来报告 我，我要放病毒去他电脑。 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 对对对，我在情境题而已，你现在瞪着我干嘛？我又没有这样对你，你早来晚来，你要干嘛？这随便你啊。 这首歌曲来自于桃子姐陶晶莹，《走路去纽约》。 私人流氓阿德亏欠 用我的傲慢守住以为完整的秘密感感现在看起来只是苦衷加寒 是流氓阿弟，甲你介绍我的新专辑《阮一股青春下酒》，今仔日人生一路顺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ICA 常春藤中学美式技术留学班是由 WASC 美国国际学校协会所认可的外国大学申请预备学校，招收国中高中生，毕业后进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纽约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等一流大学。 ICA 常春藤美式技术留学班，小班教学，专业外籍师资，全美语教学，让孩子轻松衔接国外课程，请拨04-2539-5011。 明天你保证来帮我加机油吗？ 当然，而且帮你选品质有保证的中油美耐吉 Pro A3B4 5W40 全合成机油，九月底前购买送限量200元全联礼券哦。 优惠店家请上中油官网查询。 这是你熟悉的孙尚希。 再度崩溃， 分裂，崩溃，重生，这也是我第三张全新创作专辑《女人》， 重新上膛，火力全开，最炫摇滚乐团完整阵容重组，最强首张大碟完美音质重现，《枪与玫瑰》毁灭乐全面出击，反华特点，环球，错过，此生不再。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换我， 转身甩反转下去， 扑我， 伸手长腿拉拉筋， 推我， 开脚昂首都是戏， 换我， 强悍的凛凛 so sexy，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的 UFO。 时间仍然继续在走，4:52，27秒。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30秒了， 真的在走哎， 33了呢。 我天哪， 又过了几秒， 我们要继续这样下去。 42了呢， 接下来就会是53分哦。 12月8号呢？在高雄的巨蛋演唱会就有万芳的时间仍然继续在走的演唱会2018，好了，来了，4:53了， 你无不无聊， 啊，人生就是很多无聊的小事啊，怎样 再走。 相爱是不是就得厮守？快乐总是转瞬即走。问你是否曾经真的有？ 我在看那个床单介绍啊，100%的棉跟一个什么金什么棉的，差别在哪？ 你为什么要看床单？而且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来？ 因为这我本来是我第一个小时想问大家的，但我忘记。 我们可以明天再来聊聊吗？ 明天我们要聊哥哥妹妹。 哦，歌剧魅影啊！ 哦，到底夺魂剧还是歌剧魅影？ 哥哥妹妹夺魂剧，歌剧魅影。 很烦呢、欸。 我们一个礼拜夺魂剧，一个礼拜魅影好了。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No Name 的《星火》，送给你。 到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怎么了？ 就是你很棒 ，You're awesome。 哦， 我们明天见。 你说你为我发亮。